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7章。在这个时候，江老爷子的眼神已经恢复翻焦距，我就同佢对视咗好耐。江老爷子低住个头，系咁睇住自己干瘦嘅双手讲： 我究竟做咗乜嘢业？我究竟做咗乜嘢业啊？ 我讲：唔通你唔想为佢哋报仇咩？老爷子，我可以帮你，我系阿肥仔嘅朋友啊。江老爷子睇住我，声音啊更加嘶哑咁讲： 你阿爷好似会对付呢啲啊？当年如果佢喺度，就好啦。 我嘅心狠狠咁抽咗下，我讲：阿爷佢已经唔喺度啦，不过我翻咗嚟，跟住等到江老爷子嘅心水稍微平静咗少少，我就将自己嘅计划啊同佢讲。江老爷子就激动到不得了，两只手啊系咁震。佢讲： 只要能够报仇，就系攞咗我条老命都冇问题。 停咗一下，我讲：唔系报仇，系解脱啊！如果是按照民间话水鬼要找替身的这种讲法，那现在井里面那只水鬼已经不是当初害死江肥仔那只了，而是最后的一位受害者，他就应该是江老婆子。据说水鬼要找替身的话，就要吃了替身的魂魄，等到对方魂魄呢就困了在水鬼的身体里面。我啊，虽然唔知道点样对付水鬼，不过有三点就一定可以肯定嘅。第一，佢哋肯定系怕阳火；第二，只要系有形有质嘅粽子就有气，只要破咗佢一啖气嘅话咧，或者困咗喺水鬼体里边嘅江婆子就能够甩身。当然啦，我唔系啲咩专业人士，呢啲都系推断嘅啫。事到如今，亦都只能够尽人事啦。即使唔能够等阿江老婆子摆脱，但系至少都可以除咗个水鬼啊。跟住我就同阿豆腐带住江老爷子就落咗山。时值已经系晏昼，太阳啊西斜，打粽子咧就要趁白天阳气最旺嘅时候，咁样先压得住粽子嘅阴湿之气嘅。当晚黑，阿郭叔就将阿江老爷子收拾咗一番，就冇先前咁邋遢啦。我话要阿郭叔咧嗱嗱声去准备一只水牛角，村里边杀牛咧就比较少嘅，但系好彩都搞到一支翻嚟。我同阿豆腐决定今晚咧就唔再去对教先啦，养精蓄锐，将水鬼嘅事情搞掂咗再讲啦。当我哋瞓上床嘅时候，虽然话系八点钟，不过大山嘅村呢就已经完全暗咗落嚟，四周围就听得见夜风吹过，唔知名嘅虫鸣声就喺个草丛之间叫住，等人哋呢就纷纷欲睡。我哋啊属于夜猫嚟㗎嘛，正常嘅时候晚黑唔系十二点都唔会瞓觉嘅，而家喺床上边眯埋隻眼，个脑里边就翻嚟覆去系咁喺度谂嘢，杂七杂八，好似一嚿缠埋一齐嘅麻绳咁。豆腐就最好啦，乜都唔使操心，冇几耐就瞓到脚脚声啦。第二日天气晴朗，大家食过早餐之后咧，就立齐架撑，一齐就去到嗰口水井嘅旁边。我哋一共咧就做咗两手嘅准备，带咗啲渔网啦、水牛角啦、糯米食用油啊咁。其实咧，如果有汽油啊更加好，不过喺个村里边啊搞唔到。 白天嗰一口古井就冇乜嘢异常啊，睇住喺井边被井绳磨出嚟嘅粒草，亦都见证咗佢嘅年纪。江老爷子嘅事先喺个腰里边呢就扎好咗条绳索，咁同我哋同行嘅时候仲有两个青壮年嘅扯住条绳索嘅另一边。水鬼嘅力大无穷啊嘛，虽然我哋话系引蛇出洞啫，如果万一出咗啲咩差错，阿江老爷子被扯入水里边，咁啊惨噶啦！准备好呢一切之后，我同阿豆腐呢就一左一右夹住阿江老爷子就行到咗井边。咁你又唔好睇阿豆腐平时啊细胆缩集喎，不过好歹佢都见过啲场面嘅。呢一阵时就反而比村里面啲人都更加镇定，佢企喺嗰度就气定神闲，一副好似捉鬼专家嘅样。我啊紧紧咁盯住个水井，啲水又好深。水井周围就布满晒青苔，喺呢个时候日光照入去，水井嘅井水平静无波，但系就幽深不见底。一般呢水鬼就唔会离开水嘅，更加唔会白天出嚟露面。但系呢只水鬼被困咗十年噶啦噃，一旦闻到有亲人嘅气息嘅话，肯定就会不顾一切咁爬出嚟啊！我哋都冇等几耐，约莫就五分钟左右啫。我视线中间睇见嘅水井入边，隐隐约约出现咗一个黑影，而且呢个黑影系咁向上抱。我就忍住呼吸不动声色，放喺身后边嘅手向住不远嘅大家打咗个手势，示意佢哋要警惕啦。嗰个黑影上浮嘅速度都几快嘅，一阵间成个圆形水井里面几乎就被一嚿黑色嘅毛发所代替，一嚿黑蒙蒙咁塞喺个水井入边，好似塞住喺个人嘅喉咙嗰度咁，俾人哋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。除咗能睇到飘喺水里面嗰啲毛发之外，水鬼整体就真係睇唔清楚。喺呢个时候，嗰样嘢忽然之间加快速度，好似变魔法咁，沿住个井壁向上爬，速度快到呢嚟不可思议，几乎系超出咗人嘅反应能力。仅仅只系一眨眼嘅功夫，嗰隻嘢嘅一半身体已经探出咗井口，就好似传说入边咁一样，佢系一个黑色嘅肉球。身上边生住一米几长嘅黑毛，啲黑毛出咗水之后湿立立咁溅成一嚿，好似嗰啲腐尸，又似啲死鱼咁啊！一浸嗰啲腥臭味扑面而嚟，再一眨眼嘅功夫，嗰、那个黑球就伸出咗两只好似竹竿咁样嘅爪，一下子就捻住咗江老爷子条颈啊，将佢向井里边扯啦。呢一幕真系嚟得太快啦！如果唔系我事先准备充分嘅话，江老爷子家下就已经俾个水鬼扯咗落去啦。就系呢一下子，扯住江老爷子嘅绳索就突然间崩到行一行。冇几远嘅人收到咗我嘅提醒，早就有咗准备啦。嗰两个后生仔咦咁样扯住一条绳就崩到不直。按照之前嘅计划呢，我就冇即刻去救江老爷子，而系将早就已经打开咗个渔网，忽然之间就向住嗰个水鬼啊找过去。豆腐呢一下亦都冇甩碌啊，佢一下子手急眼快扯住个渔网另外一头，我就两个出力一扯，成隻水鬼又俾佢扯咗出嚟。嗰样嘢好似知道危险啊，即刻就挣扎起上嚟，双手就放开咗江老爷子。江老爷子即刻俾条绳索拖咗去几米咁远啦，远离咗只水鬼。我同豆腐都冇料到呢只水鬼挣扎起上嚟啲力度系咁劲嘅，又一眨眼嗰、那个渔网即刻就已经从阿豆腐嘅手里边松脱咗，强劲嘅力度。等到豆腐只手俾个渔网啊拉到鲜血淋漓，我见势头唔掂啊，担心只水鬼又是逃翻入个井入边。情急之下，我突然间就向住嗰嚿黑蒙蒙湿立立嘅毛球系咁啊扑过去。豆腐当然啄到实咧，佢即刻亦扑咗过嚟，搭罗汉咁啊砸咗我身上边。我即刻就摸出个水牛角，准备就同呢只水鬼放气。 点知道我系咁乱吉一通，嗰、那个水鬼嘅外层嗰啲毛发咧就好厚嘅，水牛哥啊点都吉唔入去，豆腐都睇到眼都吉埋，佢大嗌：我整你啊！点搞作啊？嗰只水鬼喺下边啊系咁挣扎，顶到我个胃啊就嚟反咁滞，为咗防止佢走甩，只能够啊全力压制，一时之间根本上就冇起身嘅机会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另外随之而嚟嘅大家即刻亦将事先准备好嗰个青石板，嗱嗱声啊将佢冚翻喺个井嘅上边。我一睇啊，瞬间松咗一啖气，再都控制唔住只水鬼啦，连同豆腐一齐就俾佢顶到四脚朝天咁啊，扑咗个地下上边。事先行动嘅时候，我哋已经做好咗充足嘅准备计划，一招唔得啊，即刻换第二招。其他的人早就已经打开了个油桶，那只水鬼还想捐回井入边，点知就被个青石板阻挡，即刻大家就将油泼下去。这阵时江老爷子的神情凝重而复杂，手里面的火柴就滑动，向着那个泼了油的水鬼一顶，一瞬之间一团红红的大火嘣一声咁就烧了起身。伴随住好似烧窿头发咁嘅味，一阵阵嘅黑烟就喷咗出嚟。嗰啲嘢喺个空地嗰度四处乱咁撞，隐隐约约发出咗一种人断气时候嘅呼吸声。嗰啲声音似乎系我记忆中嘅江老婆婆嘅声音，但系几乎一瞬间就消失咗，就好似系幻听咁。我哋惊住受到误伤，即刻就匿到远一远咁嚟睇，一阵阵嘅黑灰喺个古井周围啊飘荡，片刻之后，嗰样嘢终于就唔再乱咁飞啦，伴随住红红嘅烈火就被烧得一干二净。豆腐啊揞住血淋淋嗰只手，竟然啊丝毫冇感觉到痛添。满满得意咁讲， 一隻小小嘅水鬼轻而易举啊，不在话下咧。我哋行走江湖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 我笑咗笑，打断佢讲：，唉，咪得戚啦，咪得戚啦，即刻将个伤口包下啦。唔系下次咧，你连拔刀都冇力啊，仲伤咩咗啊？大家而家除咗一个大患，高兴咁啊，自然唔使讲噶啦。翻到屋企就好好咁摆咗一围台，山里边最唔差嘅就系野味啦，麻辣兔肉啊，爆炒香鸡、蘑菇鲜嘢，仲有一啲家常菜摆到满满嘅一台，豆腐啊梗系食到满嘴漏油，鬼死咁失礼人啦，就好似咁大个仔都未食饱过咁。食完饭之后，我哋休息咗一阵间，就告别阿郭叔。翻去个老屋嗰度，就要继续去调查嗰一间密室啦。呢一次咧，我就冇急住攞嗰本笔记簿出嚟，而系事先打量咗一下旁边嘅木柜子。嗰个木柜咧就隔成咗好多个格仔嘅，里边就摆放住一啲零散嘅物件，而第一件就系一卷嘅羊皮。我啊将佢仰开嚟一睇。发现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标志住了几个地名，粗略一看，上边的地名都是我未听过的。豆腐空过来推测地说，唔通这个是藏宝图？我冇理豆腐，将这个羊皮卷就收起来，决心呢以后先再研究呢。好，第二件嘢就是那个消失了的碗了。呢隻碗我以前一路都未关注过嘅，所以当初亦都唔知道咩时候阿爷就将佢收翻起翻嚟。佢已经被洗到好干净，底部嘅字迹就更加明显。我啊嗱嗱临揞出咗格格尔公主嘅嗰块玉牌作为对比，虽然讲两个系有啲差别，但系亦都有明显嘅相同地方。第三样嘢就系一扎。褐色嘅布卷成一嚿嘅，亦都唔知系乜嘢。豆腐啊，比我仲积极，好好奇咁啊，嗱嗱声将块布啊仰开，随即一睇，发出咗一声嘅惊呼。